心天地参，黄泉路途无恙。 你爱犯烧害，恩情一旦抛， 我 爱 公叔团灵魂死焉， 为运还灵魂是一 子以母后偏心于我，失其土海，我兄长自亡归。 且不听为妻劝阻，不料失败，我夫妻双双死心而亡。 我兄长又将母后贬谪阴城，相母后身如一地，甚是惨凄， 不免寝宫与国母梦中相会，劝慰一番， 终归宗家齐风云，阴沉去斩。 Thank you. 上 命，娘后悔言迟，枉然。母子们虽然是

刚才是杨春霞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。 定巧计，到如今连累他受苦刑，开言便对公孙兄们笑脸来语，只听你若是再三的不肯招人，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啊，你来打 把堂上 不是你我到如今真心还有谁人因为忠良舍了岂能可叹我成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于魁智演唱的《上天台》。